潮白河，还有这个北运河、永定河以及拒马河等等。一城呢是指怀柔科学城，两带指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多园指中关村科技园区各园分园，雁栖湖国际会都，2019年北京世园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0年世界休闲大会等功能园区以及绿色产业园区。建设三个区就是要着力将生态涵养区建设成为展现北京美丽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的典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区，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发展示范区。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发展。